二十万人次。由于罗湖正进行改善工程，在朝早的出境高峰期，罗湖关闸一度积聚人潮，到下午人潮陆续散去。入境处表示，晚饭过后市民过关只是需要两三分钟。运输处宣布，由于要进行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将军澳影业路介乎泽福路和宝灵路的一段现暂时封闭。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现正向巴勒斯坦发动的大规模攻击至少会持续几个星期。以军的行动包括围困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的总部。另一方面，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形容以色列的行动等同宣战，不过他强调巴勒斯坦绝对不会投降。在以军大举进攻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之后的几个钟头，耶路撒冷又再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事发在一间超级市场，至少造成两个人丧生，二十几人受伤。事后一个同法塔克有联系的军事组织承认一个16岁的女成员发动袭击。副总理钱其森在中南海会见到访的印度外长辛格。钱其森表示，中印之间虽然存在某些分歧和问题，但是作为亚洲两个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互相对抗的局面。现时双方应该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以及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台北当局决定有限度放宽晶片厂到大陆投资。行政院长游石坤宣布开放八寸晶片厂在大陆投资，条件是有关的厂商在台湾生产更先进的晶片，令台湾成为这方面的世界中心。预料有关法例修改在五月初完成。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北风。而家是22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我个仔都识电脑噶，仲好叻添啊！佢两下夹咗人哋部电脑，仲发放啲程式去整蛊人哋部机啦。佢有啲小聪明嘅，鍾意开玩笑啦。 哎呀，李太唔讲得少㗎，呢啲係电脑罪行嚟嘅，分分钟会坐监㗎。吓，佢可能利用电脑犯咗法，你真係要多啲留意佢呀。 及早留意子女，提防电脑罪行。 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主办， 香港电台协办 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头几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仲未受到业内人士的尊重，很多的影帝影后都缺席颁奖礼，制作就好像做 show 一样，甚至有 dancer 捧住菲林跑来跑去咁做趣剧。不过经过咁多年嚟嘅努力，今日我哋终于拥有一个最具规模嘅电影颁奖礼啦！ 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4月21日隆重举行。 翻翻嚟夜媽媽與夜爸爸，今晚咧除咗有啊彭程啦、Jason 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呢個 UFO 嘅發燒友，直情係發到都唔知癲到點樣。 阿雲海，啊、哇 ！Area 51咧，簡直係充滿神秘，裏邊有研究太空人啦，有飛船啦，又有最新嘅科技。 哇，真系信不信由你啊！真系呢啲嘢，我就即系我系肯定相信呢个世界有外星人嘅，所以我一定会睇 E.T. 啦，亦都 好感动。当天冲动不离结果，怎可分清楚？你怪我，我怪你难以负荷。一息间的失控，实在没法躲。这记忆光意，无情地绝望地剩下我一个。 究竟你是哪一种父母？有句说话，老豆养仔，仔养仔，你送佢去， 等你翻嚟， 系想佢做一个黄皮肤的鬼仔，定系想个女净系识得落难跪？你要继续投机，俾多多钱， 你要读书俾心机， 你唔要有你哋嘅代沟，又劈佢去地球嘅另外一面。问你点收，但你可能觉得自己冇本事，摸唔起家， 听唔起家， 得一个字，你唔俾佢呢样嗰样，听佢学坏，但养佢又冇抌心机，睇住佢大，呢一个仔由细到大，点都觉得自己父母一世失败，只不过佢哋又系咁样挨大，个包袱咁大，几时至还清呢一笔儿女债？咁样嘅态度，今时今日又点会行错咗呢一条路？ 我与你纵使有错，能解开心里锁。 假如你真系努力过，咁从头嚟过，我谂又会系另外一个结果。 被爱的心轻轻抚摸，越冲越逃避。 人人翻身屋企都系见到家徒孤废，你教我点样可以继续再留低？同佢倾真偈都系讲紧钱银问题，有冇关心过我日常生活嘅一切？ 点解由上到大都系自己去解决问题？阿妈你为咗自己抛低屋企冇再翻嚟，冇所谓俾人睇低，俾人当我系孤儿仔。你问下自己个良心有冇觉得惭愧？ 当天冲动不离结果，怎可分清楚？你怪我。我怪你难以负荷，一息间的失控，实在没法躲。这记忆光阴，无情地绝望地剩下我一个。 我回头又再遇从前，落寞伴着落日，往昔假装的抱怨。 我愿为你。 誰個仔做份乜嘢工，讀緊乜嘢系？我想話俾你知，生我出嚟唔係同人比賽鬥威，唔好成日攞我嚟同人哋比高低。 時間一轉眼，年紀都追唔翻，諗翻你細個又曾經作反，出去玩唔想翻屋企，覺得屋企好煩，書又唔讀，工又唔翻，玩到唔知時間，光陰一去不返。 冇得揀，做人都係得嗰幾廿年時間。我諗一諗，讀書教育其實都好大負擔。 我哋嘅出世就好似一張簽爆咗嘅信用卡，分期攤還，最後發覺回頭太難。 我想都是时候心情地坐返低去弥补父母亲恶劣的关系。 这个世界根本就没解决不到的问题，最怕你自闭自己完全完败。 歌名叫做债。 债 债。 叶德娴 LMF。今日云海啊，真系 咪后讲咗好多嘢？ 系啊，喂，咁点解咧？嗱，你会去 Area 51我就好想知道。 系中意 UFO 嘅人嘅圣地嚟噶喎， 即系好似即系一定要去金字塔咁样系嘛？ 同埋 中国人飞到长城就 飞好汉嘅，系啊， 不到长城飞好汉。 咁唔知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中意 UFO 嘅人，你难得同埋讲真啦，即系你唔知道有一日突然间，好似而家好彩九一之后已经冇乜机会去啲咁秘密嘅地方啦。咁之前我去咗嘅话，我就觉得好庆幸咯，因为你而家一定系，因为而家我谂 附近的地區已經都不入得嘅，因為而家係美國阿拉斯加做戰況噶嘛，而家係到而家都未取消咁係啦。咁你好多軍法管治嘅地區咧，包括呢啲基地咧，你喺外圍度你一定入唔到嘅，或者你唔可以停留添嘅啦。你諗下上次我哋去咧，我哋都極度被人監視到， 你一行幾多人啊？ 我一行三人， 迷彩 冇迷彩， 沙漠式。 就是、我話俾你聽咧，根本就唔需要迷彩，因為咧我話俾你聽咧， 嗰度三 匿冇嘢匿埋咯， 唔係因為我肯定一樣嘢就係我哋去之前咧。一定已經有人知道曬我哋去㗎啦。 邊個知道？ 唔知邊個知道啦。 唔知邊個知道？ 總之係一啲人士啦。因為點解咧？我去到 Area 51出邊嗰條鎮嘅時候，又其實又入去之前去到個鎮咧，之前覺得好似睇緊呢個 Truman Show 嘅真人 show 一樣嘅。 個個都望住你一啲。 有人做戲俾你睇啊？ 我覺得係好多人做戲俾我睇咯。例如可能突然間撞到一啲好百無聊賴嘅人啦。For example， 我哋去到嗰條村咧，第一個我哋落車。見到前面嗰兩公婆，之後轉身同我哋打招呼，佢話俾我哋聽：啊，你好啊，你哋邊度嚟㗎？你嚟參觀啊？係，我哋都係啊。佢就話咩咧？佢就話咧，佢哋係兩公婆，一個八十幾歲嘅兩公婆，由 New York 揸車嚟。 咁遠？ 係聽埋先喎。佢話佢由 New York 揸車，佢揸到去德薩斯州，之後揸到去中部玩曬所有州，之後再嚟到呢、這個內華達州呢個沙漠出面嘅小鎮。即係佢話佢聽日咧就會開始揸車咧，就前往呢個阿拉斯加噶啦。即係你信唔信咧？即係你睇咗個車牌寫住 New York 嘅。咁之後咧，我哋冇訂到房間冇成啦。咁嗰個小鎮嘅門口咧，就嗰個職員咧拖住只狗，就已經一個三十度嘅鞠躬同我哋講：啊，歡迎你光臨。你好，你好，你好。 咁一定系咁噶啦，系嘛，大佬。 唔系，但个问题系，即系嗰啲小镇系你唔方十年都唔知系有一个客嗰啲啦。咁我其实入到去登记咗呢个。 咁啊，就系所以有你客，有你呢个客， 佢 咪 好 热献殷勤。 佢又唔系话好 surprise 你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登记晒所有嘢，咁之后咧就住咗喺一个即系嗰啲叫 trailer 啦，即系嗰啲货柜嗰种嗰啲酒店啦。咁之后咧就。佢有成五六個貨櫃嘅 ，OK， 咁冇乜，你都知冇乜人㗎啦。咁之後俾咗住一個貨櫃嘅一半啦，咁樣。即係轉頭啊，因為你知道由拉斯維加斯去到 Area 51咧，係完全係一啲荒路同埋直，即係唔好話直路，即係話一啲你完全係四面八方你見到有咩車咩人嘅。突然間咧，有一個女人揸住架車停咗喺我哋嗰個 trailer 度，即係佢上咗嚟就開始搬行李啊搬成啦。就住咗我哋同一個 trailer 嘅對面房、，OK。但係個問題係，我哋由拉斯維加斯去沿途咧係冇見過呢架車，亦都冇見過呢個女人嘅嚇。即係如果佢要喺同一個時間夜晚六點幾要到呢個小鎮咧，佢冇可能我哋 揸唔到， 即係冇可能見唔到佢嘅。 飛嚟咧佢可能 係。但係咧之後我哋傾偈咧，佢好 cool 嘅 ，cool 到不得了嘅、一個好典型嘅 FBI 人， 唔係好典型嘅 working girl 咁樣啊，你明唔明啊？之後咧，佢同我講，即係傾開偈咧，即係知道咩人嚟噶嘛。即係話，我 from London 嘅， 哦，英國嚟嘅。 但係咧，第一佢冇英國口音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佢話嚟做咩咧？哦，我 travel 啫嘛，我路過嘅。 嗯，啲戲唔得， 啲台詞讀 雲導演唔收貨， 啲戲真係好唔得。之後咧就攞住兩本亂世佳人嘅小説坐喺個 sofa 度睇。之後咧佢話佢對 UFO 完全冇興趣，對呢、這個， 但佢又出現喺嗰個地方， 冇錯冇錯。冇错啦， 即系嗰个地方系真系好明显 系 潮圣 嘅， 冇错啦，冇错咧，潮圣 UFO 嘅地方，佢话佢哋 UFO 系完全冇兴趣，佢系由 London 嚟美国游览，而佢系路经呢、這个系由拉斯维加斯要揸四个半钟头嘅地方。之后咧，佢喺个佢嘅私家车嘅后边咧，就攞咗一大扎咁样山果啊、蔬菜。 即系可能佢又惊你，你又惊佢，佢又惊佢， 唔知啦，系 大家都互惊。 攞晒所有嗰啲山菜啊、蔬果啊，都唔知边度嚟嘅喎，啲山菜蔬果塞满晒所有个雪柜。咁之后咧就开始睇佢嘅乱世佳人。OK， 咁我哋咧就当然就冇理到佢，但系我哋觉得好奇怪，咩人嚟嘅咧？咁之后咧，我哋就夜晚就食完饭就出咗去嗰个地方去睇 UFO 啦。就一个其实嗰个地方就系咩咧？ 你真系一心就去睇 UFO， 一心去睇 UFO。咁就去到一个咧，离开嗰、那个镇大概。十分鐘車程，係進入去 Area 51啲荒路裏面有一個油箱，嗰、那個油箱咧以前叫做白油箱，而家叫做黑油箱嘅，因為油咗顏色。咁啊喺個油箱度咧，每一晚啲人咧睇 UFO 嘅人咧都話會見到 UFO。當然當時我哋都諗有冇可能啊？ 嗯， 真係，因為嗰個方向就望住個 Area 51嗰座山嗰度嘅。咁啊一落到車，其實真係全部係黑齊嘅。冇人冇，系 伸手不見五指， 伸手都見唔切嘅，有月亮嘅，有星星。 咁咧落到車咧，其實我哋抬頭望咧，其實已經見到好多怪嘢嘅。例如咩咧？例如你喺好遠、好遠、好遠嗰啲星嘅位置咧， 有狗飛過咁樣。 唔係，咁就有啲紅色嘅一點點嘅嘢。 嗯。 咁有時係 S 字形咁行，有時咧就二 Z 字形咁樣行。 飛機咯。 白紅色啦嚇，佢唔係閃燈嘅。OK， 咁一路喺度行。 紅色唔係閃燈，但你又睇到。 紅色因為紅色。 即係好似8210嗰啲電話，你嘅電話嗰啲啊。 即係紅色發光咁樣飛啊！咁即係，但係我哋一諗，都唔知係乜。其實因為太遠，同埋我哋都覺得你都唔可以話呢啲係 UFO 係咪先？咁我睇得好攰，睇得好攰。咁即係咧，就我咧就擰過去睇翻 MA51 個方向咧，有粒好靚嘅星嚟嘅。咁我就話：哇！呢粒星真係好靚。咁我就叫我同行嗰兩個人就話：不如大家睇下呢粒星啦咁樣。就講完呢一句説話，三個人同時間望住粒星，個星嘅上邊咧有個 UFO 就喺我個，即係喺我嘅右手邊飛過去左手邊。 你係咪咁肯定 UFO 先？個 Area 51可能有嗰啲咩研究戰機啊？ 嚇、 啊！ 即係肯，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未必係真 係 UFO。 你聽我講啲咩？我會覺得係 UFO。第一就係話咧，嗰個嘢咧係完全係白色而係圓形類似物體，但係咧佢係由我左邊飛到右邊飛到左邊嗰個距離咧，就係兩秒鐘，等於香港嘅西環飛到。 你點樣度先呢個位？ 即係我個感覺距離，因為我地圖。 你感覺 啦，你唔好差人哋。你等我講埋先。咁咧，但係咧就完全係一粒聲都冇嘅，係。 咁你咁遠 直正嘅。咁你唔嗱，你又聽我講埋點解我會肯定啦？第二日開始咧，我哋嗰個陣咧就開始係個軍事基地咧試飛戰機啦。 哦、 我哋就成朝咧睇到千千万万架战机咧，就由嗰个基地咧飞出嚟咧，但系就系差唔多距离嘅地方啦吓。嗰个距离嘅地方行一段路，即系行一飞一段路咧，系嘈到我哋成个吹啦系震嘅。 哦，所以你又咁肯定？ 系啦，冇错啦，因为之前嗰晚见到系一粒声。 同埋佢哋啲速度会唔会好大分别？ 速度好大分别。 会唔会系最新型嗰啲未公开嘅战机啊？ 哦，都有咁嘅机会，都有咁嘅机会。但系因为个速度都系唔同 嘅。会系流星咧？ 我相信就唔系流星咯，因为喺个山嘅右手边嗰边飞过去左手边嘢，我觉得系一个发光体，即系我自己嘅 发青光喺度。 我三个人同时望到呢个样嘢，唔系咁我讲埋目击完之后咧，其实仲有个几有趣嘅点话 ，True Man Show 咧就系、是、翻到去之后咧，我哋睇到去大概应该嗰时系12点几啦，咁、那个女人。依然坐喺個梳化度， 仲係睇緊亂世佳人。 係啦，係啦。咁你已經覺得啊，呢個遊客好有趣喎、啊、咁、啊、之後咧，咁佢仲特登擰過嚟同我哋講啊，我問咗個 hotel 老闆啊，今晚凌晨1:30會有戰機試飛啊。 有啲佢哋會知道 schedule 嘅。 誒，咁啊，即 係好奇怪啦！佢明明睇完，然之後嗰個女人又話俾你聽會試飛戰機， 係啦， 即係想話俾雲海聽，其實你頭先睇嗰啲係試飛戰機。 我哋翻嚟嗰陣時12点几，佢叫我哋1:30再出去 再睇， 因為有試飛戰機。OK， 咁佢就話啊，我即係個女人仲話我都會出去睇㗎咁樣，但係佢話冇興趣㗎嘛對 UFO。OK， 咁之後咧我哋就冇理啦，就梳洗下執好啲嘢，咁我哋1:00出到去，因為出到去嗰時個女人已經見唔到喺梳化度啦。咁即係出到去咧，我哋揾雲城嗰陣，我哋行咗好耐。都冇呢個女人存在，即係個女人冇出到嚟， 閃咗， 冇出到嚟。 嗯嗯， 即係我哋等到2点几，都冇戰機試飛。 即係佢 呃 佢動機就係洗開你。 你係咪遇到有病嘅？ 其 實 係洗開我哋 嚇， 係洗開我哋。即係翻到去嘅時候咧，就好明顯啦，因為見到佢間房開咗燈，咁有條罅有啲光出嚟咧，就 lock 死咗道門嘅。咁我就心諗，哎呀，咁呢、這個一個鐘係咪其實佢 呢 個 係唔係 你開咗我哋？ 你哋使咗演入咗你嗰度，演入咗你間房度抄曬。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諗嘅。 但係跟住再依好菲律賓女佣咁執翻曬整齊曬，exactly 你發唔發覺？ 其實佢係外星人嚟嘅。 但係咧最好笑係咩咧？第二朝未到6点咧，呢、這個女人已經執曬所有嘅嘢， 瑜伽緊喺門口， 包括佢所有嘅塞曬落雪櫃嘅所有蔬果啊、菜嗰啲嘢， 切走曬， 全部一切嚟冇曬，切嚟， 全部 真係切嚟，冇咗呢個人喎、啊，架車又洗走咗咯， 是鬼嚟㗎？ 唔係啩？咁我哋就覺得。唔係嘛？ 其實你去 Area 51嘅時候，你簽 Visa， 你點簽啊？ 唔使簽。 唔係，即係我意思，你去美國，你嗰時啊，你已經有咗美國 Visa 先去。 當然啦，當然我哋 咁你買機票就咁話去。 當然我哋話做一啲嘢啦，我哋唔可以話 Area 51啦。當然。 即係去旅行，你又好似嗰個西人咁樣啦，我嚟旅行咯。 係啦，係啦，係啦。 反正成劍都係蔬果啦，你自己就係嘛。 係啦，我攞本《全世界人話》我睇書咯，咁樣 係。啊，不過真係好多阿雲海有好多呢嘅經歷咁啊。陣間有個朋友打咗電話嚟啊，阿嘉文，我哋暫時接佢好唔好？呢個之後，呢首歌之後， 我覺得越嚟越神秘啦。 唱歌嘅朋友叫做 Darren Hazen， 个名字叫做 Insatiable， 永远都会满足咧，就系去探求一啲神秘嘅事物。 系啊，冇错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咧去到凌晨嘅六点钟。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6%。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今晚我哋有 Jason， 有彭晴，加埋云海。 系啦。 剛才你說現在如果 Area 51研究什麼科技是會更加震撼呢，其實今天是正正今天，其實英國的政府部門的研究所呢，其實已經公布了一些東西、他們就說呢，其實現在他們已經做了一些已經研究了很多年 的技術，這些技術呢可能在5至10年後呢是可以在市面上應用的了。那樣東西是什麼呢？那樣東西我看完我都有點嘔心的，就是呢他說呢，只要現在的人覺得自己想做天使的話呢、就可以呢在個背脊的骨裡面插一些鋼條和一些硬的人造纖維呢、就可以變成一個識有識飛的翼，是插了一個人的背脊就開始學飛。那 真定假？ 是英國今日公布的一個科技。咁即係話緊我哋嘅神經系統咧，即係佢哋話將個神經系統薄落呢個咁嘅人造纖維嘅翼啦。咁第時我哋就喺5至10年後開始做呢啲手術嘅時候咧，我哋慢慢就可以變成一啲可以自行飛行嘅動物。 即係我哋自己玩自己嘅進化。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英國公布出嚟嘅，係今日公布出嚟嘅。咁、我就諗緊。如果佢講緊係呢啲咁人造自我人造啦嘅科技咧、其實可能喺 Area 51裏面咧都研究緊。 我肯定 Area 51嗰啲有個豬頭，但係人身啊， 其實都做咗喎， 係咯、 啊，因為唔係因為呢個唔係話嗰度做咗，而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 example 啫，個配搭我唔知啊。 唔係啊，因為其實喺上個月同埋前個月咧，分別喺澳洲同埋南韓嘅科學家咧都做咗一樣嘢，就係、是、實即係佢點講咧？係用 DNA 嘅改造啦、就做咗一啲真係豬頭人身嘅一啲物種啦嚇，佢、哋就做咗出嚟㗎啦，不過就唔係 mass， 即係唔係大量生產啦，做咗出嚟佢哋進行研究。研究為咩呢？就第時希望呢就將呢啲豬頭人身嘅嘢呢，係啦，就切咗個豬頭，即係將啲人身嘅器官呢就捐俾啲人去換器官。 哇！ 哦，我好似有聽講過，好似話喺老鼠身上係咪用到，但係有排斥喎、 即係換一啲器官 嚇， 即係耳仔嗰啲。 我諗全部而家都已經係一定有排斥嘅。但係我就係覺得遲早咁樣再試落去咧， 就一定有機會係成功。 係，但係 會一定 有。 其實我覺得而家已經成功咗，可能 有機會 係啊。 但係我其實唔係好想佢成功。 係啊，呢啲真係幾恐怖下， 幾恐怖。 有時睇啲 DNA 嗰啲，而家已經可以直情係抽啲 DNA 出嚟，係改造佢 ，make sure 你需要金頭髮係嘛得。咁同埋最啲咩要求？ 複製人都得啦， 係咯，即係好恐怖。 同埋我啱啱聽到個美國話嗰邊咧，仲有啲商家咧，有錢嗰啲商家咧，做啲更加恐怖嘅嘢，就係咧，佢將一種蝴蝶咧，就因為想自己嘅商品咧，喺一個經常喺個天空度飛咧，係將啲蝴蝶嘅翼咧變成嗰個牌子，即係用 DNA 改造啊。變成嗰隻翼一飛出嚟咧，係嗰隻牌子嚟嘅。哇！我仍然覺得係幾嘔心咯。 係啊，即係淨係想操縱呢一個世界，好似扮天主。 佢操縱自然添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咯，操縱自然。 但係真係驚咯。 好，咁我哋咧就接個電話先。呢、這個係叫 Angela 係咪 ？Hello Angela。 Hello 你好。 你好啊 Angela。 係主持人 啊。你好啊，你有冇啲神秘經歷嘅？ 好有興趣嘅 UFO。 唔係話好有興趣，但係見過咯，肯定嘅。只我一個 喺邊度？ 幾時啊？ 喺香港，應該嗰陣時係應該1977年、1978年嗰個時期噶。 係。 咁就記唔記得嗰幾年就應該香港好多人 report 係見到 UFO， 但係今日就係否認咗嘅。咁當年我都好細啦。咁嗰陣時我係住喺油塘灣。咁即係油塘中心嘅隔離，即係而家嘅油塘中心隔離。咁咧就我見。我嗰陣時住喺油塘灣咧，嗰陣時係七層樓嗰啲公屋嚟嘅。咁咧就嗰啲公屋咧就係嗰個樓梯口行樓梯嘅，但係佢哋係唔係用石屎封住嗰、那個即係密封嘅，係用嗰啲鐵欄杆咧封住一半嘅啫。咁就等你哋唔好跌落街係咁屎咁嘅啫。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夏天嚟嘅，咁我啦連埋我家姐同埋兩三個小朋友。當年我哋兩個，我哋四五個都細嘅，咁就喺即係唞涼，屋企好多人都冇冷氣嘅嗰個時代，咁咧就唞涼傾偈之際咧，咁就 倾倾下咧，就发觉有一个好大嘅物体系圆形嘅。 嗯。 咁就喺个天度，即系喺我哋头顶咧，应该我咁讲。 吓。 因为我哋住到七楼噶啦，已经当然七层楼嘅。咁啊喺我哋头顶经过，嗰、那个系圆形。 嗯。咩色噶？ 白色底带到好多光嘅。 嗯。 好多光，但系嗰个光发出嚟咧，系好多灯嗰种圆形嘅灯。是很多灯，但很柔和，柔和得来呢是应该有第五盏到五盏左右的。 嗯、 但是、我最深刻就是那只紫色是、到现在都未有。 即是那只颜色你意思 是的，其中有一只颜色是紫色，但是那只 你现在都没见过的。 到现在都好像调不到那种。 它是怎样的紫色法？它是深啊浅啊，有些荧光啊，定怎样？ 没荧荧光就冇，因为佢嗰种光唔会好光噶嘛，应该系柔和。 哇，咁好深刻喎、啊！你二十几年前。 咁同埋当年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油塘湾嗰度咧，嗰、那个天空咧系、应该有飞机经过嗰个 route 嚟噶。 嗯。 咁、 嗯、 但系咧，嗰、那个飞嗰、那个即系 UFO 咧，佢系冇声嘅。 嗯。 即系佢可以系飞到咁低，而系唔会有声嘅。 嗯，咁你当时肯定成班细路仔一起见到？ 肯定，我家姐如果你再问翻佢，佢、都可以 confirm 翻嘅，因为我都同我先生讲过。 嗯， 咁我先生亦都问过家 姐，我就话系见过。咁佢当时个 route 系由边度飞咧？应该系由鲤鱼门嗰边啦，飞到去而家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个顶嗰边。当年我哋就叫佢做魔鬼山嘅，咁嗰度上面未有炮台，就 系 飞到上去嗰度嘅。 咁逗留咗几耐到啊？维持咗几耐呢样？ 佢其实系飞咗喺嗰度停咗嘅，之后就唔再，即系我哋即系梗系停咗喺度等啦，但系就唔再见到，可能系 即消失咗， 消即系唔可以话消失咗，可能佢去咗嗰边，去咗即系而家嘅南湾半岛嗰边飞走咗，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就当年就好多就即系我哋几个细路仔啦，话翻俾屋企人知。 屋企人嘅反应就系咪噶？ 嗰几个细路仔屋企人梗系闹啦。 嗯。 咁我屋企人就当我发咗疯。 吓、啊！真系惨啦！ 真系一定会噶啦，一定。 但我觉得就系个印象系即系后期天文台所讲嘅咧，就话因为佢哋放一个白色嘅气球上个天度，所以咧你哋就误会咗 UFO 啦。但系当其实夜晚。 嗯、 如果夜晚你放一个白色的气球上去天空度探测，冇理由有光白嘅。 即系仲有几，即系 同埋紫色嘅光添，系咪？ 有紫色，有红色，有黄色。仲有一两种我唔系好记得，但系嗰种紫我觉得好靓、嗯，因为嗰啲灯系好靓。咁、所以抓咗个 attention。 但我想八卦问一下咧，你当日你班细路哥见到嗰个 UFO 嘅时候咧，之后咧有冇啲身体出现任何嘅状况变化嘅？有冇噶？ 大个咗， 我哋就冇。 即系突然间啲毛神神啦， 飘窿咗噶。 咩话？ 个山头啊， 山头烧窿咗。 其实咧， 几惊你话你烧窿咗？ 唔系个山啊，即系即系而家所讲嗰、那个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咧。佢嗰度咧系其实系有个啊，点讲咧？佢个山嗰度咧，佢、我哋嗰边望过去，即系应该由油塘中心嗰边望过去咧，嗰个山嗰度咧系零零丁丁咧望过去，感觉好似有只蟹嘅石嘅物体嘅，即系蟹形嘅石，即系连埋蟹钳嘅。嗰度附近系窿咗啲嘅， 即系可能 再望翻嗰个附近嘅位 置，降落过喺嗰个位置，可能系嘛？ 我怀疑系啦。咁但系之后苏花即系咁多年之后咧，我都有经即系虽然嗰度拆咗啦，咁、我都有经过翻咧，啲山已经好咗好多，同埋都冇乜嘢咯， 哇，即系 可能依家系即系好多好多人已经喺嗰度住啊，已经唔会咁多啲 UFO 经过。 不过嗰阵时你见过之后，仲可以有反应同埋问埋你家姐，哇，你睇唔睇到？我睇到，即系其实个维持咗好耐。 系大家呆晒望住嗰，应该有维持性。 香港有好多人见过 UFO 嘅咩？真系即 系。但系嗰几年咧，应该系嗰几年系有好多人 report 过。 嗯。 系咪讲紧 天文台系否认咗？ 即系启德嘅嗰阵时话经常见到，系咪嗰几年咧？应该 我唔知啊，但系应该系嗰几年嘅。跟住天文台系特登走咗出嚟否认嘅。 系、 就应该系嗰几年。 即可能佢哋知道， 即系佢哋又有个撤离喺度讲嘢嘅。 唔知啦，咁就 咁而家要解封啦。 香港嘅撤离。 咁但系就之后因为香港都发展，我谂都唔会啲人系突然间走出嚟喺条街喺度倾偈咁样。 即 系周围望 咯，所以 就应该香港而家少咗啦，系啦。 咁啊，文海，你觉得阿 Angela 所睇到嘅会唔会有机会系 UFO 咧？ 一定会有机会是 UFO，不过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性呢？即是最衰，如果你说当时拍了幅相， 但是肯定应该不是气球咯， 是应该不会是气球咯， 即是你自己肯定不是气球来的。 我肯定不是。 但我想问呢，你嗰时话个烧窿咗个好似蟹咁嘅石头嗰个位置呢，而家个位置仲有冇喺度定係拆咗？ 而家蟹嗰个石头个位置仲有喺度。 仲喺度 㗎。即嗰个山嗰、那个山头嘅位 置。 但嗰个窿咗个位置应该就冇咗㗎啦。因为都七几年到而家都成 廿几年。 係囉係囉。 但有兴趣装下嘛。 因为嗰度嗰陣时呢其实係其实油塘湾嗰时咧，再之前系应该都仲有第二啲人系见过嘅，只不过系即系冇再特别讲或者咩，因为同埋嗰阵时咧，因为而家嗰个华人永远坟场，即系将军澳嗰度咧，以前因为夜晚唔会有人上去噶，因为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乱葬岗嚟噶， 系， 所以就系咁。 哦。 哇！唔知道当年嘅而家收音机旁边听嗰啲听众，当年有冇即系又系见到过目击嗰啲事件啊？有的，不如如果是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谈一下， 再讲多些给我们听。 哇，不过很多谢你 share 这个的经历啊，Angela。 OK， 多谢 你， 多 谢晒你电话。 拜拜。电话号码18723881873111。 如果我真的未见过，我成日望住个天都啊都冇经过嘅啲人嚟嘅。 我见过，我类似见过啊，真系啊。我 系喎，头先 你仲要怀疑我见过，跟住要 俾 人洗埋脑。可能我想过去， 因为你的潜意识是很想见，我觉得。 哦，是的， 我很想见。所以我觉得你是见过的。 我很想见一见。 我现在很记得了，我现在很记得那个爆炸车。 你有见过？ 我真的在加拿大的时候啊，在加拿大。有一晚呢，我在家里傾电话去厨房那里，你知加拿大的屋后面一定有个 backyard， 有个后院。当时我想是11、12点那样傾煲电话，再傾一下电话，突然之间呢，我见到个天呢，是有些东西呢在个天那里飞。突然间闪过，咁然之后系大爆炸，我记得啦，爆炸嗰日，头先我谂唔起，阿云海问我系咪蘑菇型啊，系咪咩型咁？ 烟花坠落， 唔系烟花坠，唔系，系成个天都光晒，我而家记得啦。 即系闪光咗成个天， 系成个天都系闪光嘅， 即系入一架 UFO 变咗2000架闪， 唔系嗰啲闪光系成个天突然之间好似行雷咁，但系一定唔会系。 咁你就即刻唱闪闪光亮， 冇声噶， 我唔信佢，佢呢啲你睇佢。扁扁嘴眼花花咁样， 讲住 倾电话咁样，心花怒放。 有冇有走噶？你嗰日 佢成日唔系佢唔系佢讲电话喺度彭情说爱。 做咩？你又唔识我嗰阵时？ 你做乜掟嘢啫？你女仔之间唔可以直播室嗰度 掟 啲湿咗嘅纸。 我后来咧，我即系我同我朋友讲，我话喂，我见到个天爆炸，佢就话你唔系眼花咁，我一定唔会系眼花，因为我系一路讲电话嘅时候一路望住。出面白日啦，我对住火车轨嘅，我喺度望住喺度讲电话咁，我喺度望紧啦，会唔会有火车经过？ 我肯定佢唔系眼花，我肯定佢唔系眼花， 定系 佢根本醉咗。 我都冇饮酒，你唔信我？ 信唔信？ 啲大人嘅嘢，你唔好插把嘴扮咩？ 算啦，我唔会揭穿我真面目话俾你听。 你就系男嘅人。 不过我真系觉得唔出奇，有人见过，真系唔出奇。 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想念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躺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有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小手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 唱歌的朋友是梁靜茹， 凌晨的1:41，这里是夜妈妈与夜爸爸，我们都陆续有些朋友都聊起他们看到 UFO 的经历，啊，我都见过这样， 是的， 卡文就会驳你出来，但云海你有些想， 不是，刚才因为你在咪后我们讲开这个大地震 的经验嘛，你那时候打电话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讲漏了一样东西，现在讲这个缅因就是新的 Area 51，其中一些研究人员就去到那个Warrenburg 就试呢就在那个打电话去华盛顿，就看看那些电话系统怎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包括他们 send email 和打电话，对方的接线生只会讲一句说话，就是说你哋而家用緊呢個係一個冇安全系統嘅電話， 隨時俾人偷聽嘅。 即係佢話俾你聽，而家你哋係俾人偷聽緊，所以請你哋用一啲安全嘅電話線先同我哋 contact 啦。咁 咩叫安全電話線？ 即係話佢哋係俾人 mon 住，係咯，就係話咯。咁但係佢竟然喺嗰條喺個鎮裏邊咧，無論係 email 又好 ，send 翻嚟又係咁啦，無論打電話去又係咁樣。咁於是乎啲人就覺得更加認定咗成個區域係啦，就已經係一定係有啲嘢。 區域都 mon 住曬，邊個講嘢全部有人負責聽住。 或者可能佢見到呢條友打電話 ，OK 得，咁我就再用撳呢個即係電話錄音。 佢講乜嘢，做咩事， 都係咁樣。所以點解啲人講到話而家嗰度應該仲係一個新嘅地方，就係咁解啦。 但係唔知得咧，你話去嘅時候去 Area 51好似 Truman Show 咁，啲人做戲俾你睇咯。 絕對係。 因為其實咧，你冇乜人會諗起去旅行，即係譬如。三十幾萬人離開咗香港，有幾多個會去 Area 51喺呢個 Easter 嘅假期咧？ 除非佢係 UFO 嘅朝聖者咯， 有啲啦，你都唔好話喎。我哋呢個三個傻佬傻婆就去到呢個地方， 我都好想去嘅。講真， 之前即係我哋去過 Area 51個郵箱度睇 UFO 之前嗰兩個月咧，竟然係香港有冇出名緊去過 嘅？ 就係夏兆星，夏兆星就喺我哋去之前嗰兩個月咧，就去到嗰同一個位置。咁即係全香港真係冇乜幾個人，仲喺個嗰個白郵箱。而家黑牛箱嘅地方簽咗個名，即係 Danny Summer was here 咁樣， 唔知咧，最近有冇寫 was here 啦？咁所以都唔係冇人去㗎、 少啲啦，少得比較稀啲， 冇錯， 係犀利啊！我睇下張先生會唔會又係見到啲閃光啊，又見到 UFO 先。Hello， 張 生你好， 你好 啊， 係、 你有冇你又見過啲閃光啊？ 我總共見過三次。 喺邊啊？ 大約都係8幾年。我先講第一二次先啦。 好啊。 第一二次個望啲嘢都係差唔多嘅啫。咁第一次就係西貢海下。嗰陣時中學時期嘅。嗰陣時係玩童軍嘅。夜晚行 Night Journey。咁有啲黑夜旅程啊，我哋要嗰陣時用海下路行緊嘅。咁大約嗰陣時都係點零 佔領中島咯，諗係。咁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四周圍都冇光嘅，咁海下路一路望上個天嗰度咧，我突然間見到一啲即係啲好似流星嘅嘢，但係佢唔應該就唔係流星嚟嘅。 啊，因為冇尾係咪？ 一個光點有尾嘅，但係個尾咧係佢好得意喎，佢突然間個光點由左至右咁啦，突然間咧佢停低，跟住直角。九十度， 直角九十度， 系 飛機一定做唔到嗰樣嘢。 系啦，系啦。咁九十度轉咗之後咧，突然一停，跟住又九十度回翻，即係好似唔係我哋所知嘅 正常嘅做法啦， 而飛到噶啦。但係我哋即係我哋坐到喺海下路度望上天，咁一班人都見到嘅。咁 維持咗幾耐啊？ 維持咗幾分鐘咯，維持幾分鐘。睇完之後，突然間停咗之後咧，好光，突然間咧就向上已經慢慢縮低咗，消失咗。 係，但有冇聲嘅咧？成個過程 冇，聽唔到聲嘅，因為好即係我哋望上去嗰陣時咧係好高嘅個天空係，即係平時我哋望飛機慢慢飛 嘅嘛。當晚係好清係嘛？ 係啊，佢好清個天，好清嘅夜晚喺西貢望嘅天好清嘅。咁平時睇飛機好慢咁飛噶嘛，佢個速度係好快。同埋突然間可以停一低，同埋突然間可以九十度轉彎咁咯。咁呢度係西貢啦，咁另一度就係都係中學時期啊，觀塘碼頭。觀塘碼頭嗰度有條石壩噶嘛。我哋夜晚嗰度一班男仔喺度夜晚度講，即係講下同事啊，講下嘢啊，飲下啤酒咁啦。咁就分散碼頭嗰度，咁向天上面望啦。咁見到係好似。我當時見嗰啲光點咁，但係光點亦都係有尾嘅。突然間從一邊飛到一邊，但係飛嗰陣時咧，佢會突然間會喺中段消失咗嘅。 即係飛飛下突然間消失咗。 突然間消失咗，但係喺另一邊咧，突然間打翻出嚟嘅喎。 咦？咁似 即係突然間中一段消失咗，都係因為嗰陣時又有啲雲啦，咁就開頭睇到又後屘又遮住咗，啲雲散咗咧又睇翻。咁都係維持咗，我實際上唔知幾耐啦。咁都係突然間就冇咗，都係向上走咗。 會唔會你飲咗好多酒呢？ 因為唔會，因為當嗰時好清醒，都好清醒。 你其他朋友都睇到嘅， 未醉 其他都朋友睇到。 係因為有幾個啊？你哋 嚇 幾多個啊？ 我哋嗰陣時四五個。 有冇報警啊？嗰時有冇話即係有冇去話俾警方或者問下天文台？ 冇，嗰陣時冇。我 問 咧，因為我本身我相信有呢樣嘢嘅，咁一班男仔咁樣，佢哋睇完我咁就都冇嘢咯， 咁平淡咁 嘅， 真係要睇睇東方之珠嘛，冇理由唔嚟啊，咪先嚟到地球 啱喎。 咁另外第三樣嘢咧，因為時間快，我盡快講啦，都係同頭先我哋小姐一樣， 同 Angel 一樣， 係啦，我又係見到嗰個。一個，因為我嗰陣時，我講翻我自己住邊度啦。我嗰陣時住牛頭角嘅，我住嗰個層數咧都係高層嚟嘅。咁一望，我嗰陣時係，我記得係87年，某一晚嘅大約2點鐘到啦。因為我突然間夜晚起身要去廁所啦。咁一行一起身一望，我通常都望一望外面嘅，而家咩天氣啊？即係而家係啊幾多點啊咁樣。我望一望啊幾多點，跟住望到。我嗰个屋企咧望到系油塘嘅方向嘅，即系头先嗰位 Angela 姐咁啦，讲嗰度啦。但系我嗰阵时系87年嚟嘅，望大约佢都系我见到，因为我本身我嗰阵时读书向蓝田油塘蓝田嗰方面嗰边啊嘛，大约嗰嚿嘢咧就向即系头先位小姐讲向个魔鬼山。 系， 但魔鬼山上面喺度定咗喺度， 都系定咗喺度， 系定咗喺度。嗰阵时我见到已经定咗喺度噶啦，突然间嚿嘢点解嚿嘢？因为我又出下眼啦，我又嗰阵时啱啱瞓醒，咁出下眼望，哇！嗰嚿嘢系好光，嗰种光咧系嗰种光系形容唔到嘅， 又 系 沟 好 靓， 好彩色嘅，系咁一路喺度转喎。我想定眼望清楚佢个颜色咧，系望唔真嘅，因为好似有啲透明，有啲发光，有 即系断定唔到究竟系咩色咁。 系啦系啦，因为不停咁转嘅，即系嗰种转法咧，我真系冇一样嘢形容得到。 系 我咁见咁耐都未形容得到，佢就七彩颜色嘅， 系 形容唔到。咁但系我见个方，我见嗰个位咧就系佢系椭圆形嚟嘅， 系 佢就唔系圆形，因为可能我见个方向我离远望啦，唔系下面望上去啦，我离远。望咧就系椭圆形嘅， 好大嗰、那個嗰嚿嘢就好，即係照我估計就好大嘅， 係 成我諗有成個球場咁大咯，我諗。 哇，咁大啊！ 即係我諗，我即係我相信距離， 比例上， 比例上，我相信距離，因為離我都誒、 即飛船嚟噶咯喎， 係、嗯、咯， 一個好大嘅嘢，跟住我定眼望咗佢，大約我諗五至十分鐘到啦、哦，因為我都冇冇睇清，我都冇留意，因為嗰陣時朦朦朧朧，我瞓到。咁我就啊見到好得意啊！我第一次見到一樣嘢，跟住我定住喺窗台度望住佢咯。咁過幾分鐘之後，突然間佢就慢慢向住叫做大約東方嘅方向飛走咯、 嗯。 即係佢係慢慢即係因為我佢係 慢慢消失定好快咁。 佢唔係佢係慢慢佢係慢得嚟咧，就係、是、慢慢縮細縮細。但係我諗佢會。都是飛得好快咯，但係佢唔係好似我第一次見到啲斬得咁犀利嘅，即係飛得咁快。但係佢 咧你見到佢停喺嗰個魔鬼山上面停咗幾耐到咧？記唔記得？ 五至十分鐘到咯。 即停喺嗰度五至十分鐘啊？ 係啊，大約即係佢魔鬼山同埋呢個環永墳場，即係因為我牛頭角望過去咧，大約係嗰個位咯。 係， 因為我只係睇到有油桐嘅魔鬼山嗰邊啫嘛，即係南邊對上嗰後面嘅山嗰度一辣可以行對魔鬼山噶嘛，大約係南田同油桐魔鬼山上空嘅地方咯。 嗯， 因為南田後面就係環邊墳場嚟噶嘛。 嗯嗯嗯 文海，我想问一下啲 UFO 系咪一定系圆啊、椭圆啊嗰啲咁？ 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真正正去讲，如果系嚟自外星嘅话咧，就唔应该系嘅，即系任何 即系唔系净系 怪状系啦，即系全部形状都可以。 但系阿张生同 Angel 见到啲都系差唔多椭圆啊、圆啊、白发声咁飞。 其实而家历史上见过 UFO 大部分咧都系有椭圆形、 啊，因为只系俾我哋地球上都有民用机同埋战机啦。咁可能佢哋见到啲系外星嗰啲民用嘅嗰只飞船。 但其實應該就是任何形狀都有的，即當然圓形都可以有咯，唔、係一定圓形。 不過呢次是你即係唯一嘅一次啫，係嘛？ 三次， 但係見到個顏色喎。 係啊，觀眾顏色係、 一次啫。 唔能夠認，因為我想定眼望清楚佢係咩色，即係點樣淡白，係咪真係有燈喺度咧？我真係見唔到有燈，但係咧佢啲顏色咧，真係好靚， 即係因為頭先 Angela 一講，你即刻係咪諗翻起呢個顏色啊？都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即刻彈埋嚟咯。 呢種咩顏色嚟 嘅？啊，你搞到我真係心思思。 但係佢就話77年，但係我見嗰陣時好記得，因為我87年係諗住第二日翻大陸嘅，所以之前咧我都係冇即係點啊都好緊張啊，都冇乜點瞓，所以啱啱中學畢業之後。 好、OK、 哦。 咁但係呢最近冇啦，一路就自從嗰次之後都冇見過。 一路都之後做嘢啦，冇得閒， 冇得閒望天啊， 講夜晚出街啊， 其實 同埋夜晚我之後都有得閒望翻個油塘嘅方向，有究竟有冇咧？跟住都見唔到。 多謝你張生今日同我哋分享呢個經歷啊！ Okay, 多謝曬你， 好啦， 拜拜， 拜拜。 好，咁我哋仲有一個 國，但我想講少少嘅話咧，頭先點即係？其實好多聽眾可能都會問嘅，點解會有啲人目擊嘅 UFO 唔係咁容易見到呢？第一就係話，我覺得而家尤其是城市人好少望天啦、第二其實有啲人形容嗰一樣嘢嘅，講得幾好。佢話如果有架 UFO， 即係當佢係一個唔知邊度嚟嘅嘢先啦，飛過喺個天空咧，就好似你行下街，你攞住個相機影到一幅喺葉，即係喺個樹上面嗰塊葉。飘落地之间嗰个空间，嗰个 moment 系啦，嗰个刹那冇错啦， 你捉唔到睇 冇错啦。通常你嗰种刹那其实唔系好多人会撞到咯，所以唔系个个都有机会 撞到。同埋你谂下，如果嗰一刹那仲要咁啱，你系攞住部 view cam， 咁啱仲要系 record 紧录紧影到，即系好似嗰啲世贸嗰啲，你系咁啱拍紧先。 系啦， 你即刻开机都唔够时间。 啱。 系啊， 所以呢个就系话 天时地利人和 啦，啱啦，冇错啦。 哇，今晚之后就会好多人望天啦吓。 希望 好，咁咪接多呢一个电话先。 Hello， 系郭小姐。 系， 你好，郭小姐。 阿霞，你好， 你好啊。 你好， 阿霞，你有见过啲闪光定系有接触过咧？ 我见过一啲咧怀疑系 UFO 嘅嘢，不过同其他人所见嘅咧系完全唔同嘅。 系，讲嚟听下。 因为咧，我见到一个咧就系类似月光嘅物体。 月光 系啊，因为佢好似一个咧，就系嗰啲峨眉月咁嘅物体，但系咧佢系比较短、比较弯、比较厚，同埋咧个颜色系比较黄同埋暗嘅。 你点样见到咩情况？几时啊？ 几时系1979年11月，大约19号边一日咧就唔记得啦。时间系夜晚7:07至7:12咁上下。 哇、哦！一定好深刻印象喺你个 非常深刻啊，而且系独一无二。 喺边度见啊？ 吓？ 喺边度见啊？ 苏屋村啊，枫林楼顶对上。 苏屋村即系喺深水埗。 长沙湾。 长沙湾。 即系阿许冠杰。 系啦，许冠杰啊，谢伟俊佢哋大嘅地方。 啊，阿 Beyond 佢哋啊。 系啊。 资料册嗰度啦。 嗯。 系啊。 嗯。 咁但系你见到佢嗰阵时系得你一个啊？ 系，因为嗰阵时咧，夜晚七点几咧，家家户户都喺度煮紧饭，度度都闻到饭香。 吓、啊，咁你嗰你几岁啊？嗰阵时？ 嗰阵时啊，应该系16岁咁上下，方方读紧。 哦， 嗯， 但系你点样肯定？即系我想八卦就问下，当时系咪即系见到另外一个月亮存在咧？其实系咪即系意思？ 原因就系话咧，因为我喺嗰度出世，喺嗰度大嘅，同埋咧读书中意临急抱佛脚噶，所以知道咧，如果下圆月嘅话咧，喺东南偏南嘅方向咧，应该要夜晚成两点几嘅时候先见到，亦都唔系喺嗰个位置见到，所以觉得奇怪咧，就望多两眼，跟住就有啲几有趣嘅嘢发生啦。 咩事啊？ 因为我望佢嘅时候咧，佢开始发光啊，那个好似月光嘅物体发光。 系。 发光嘅光度咧，就好似夜晚见到车头灯一着，开到着到尽晒咁刺眼嘅。然后咧，佢又慢慢缩细，好似夜晚见到几粒星咁。 嗯。 咁佢跟住咧就开始飞走啦。 哦。 系啊，有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嘅咧，就系咧，不论月光又好，飞机又好。在夜晚的时候咧，定眼望落去咧，即系长晒望落去，望到咧唔发光嘅部分嘅、嗯。但系呢一样嘢咧，我望来望去咧，都完全望唔到不发光嘅部分。 嗯、即系可以全部系光 嘅。系、哦、啊系啊，你望只飞机、啊，你都会望到个影啊嘛。 系啊，因为苏村咧、啊、以前睇得机场未搬嘅就系飞机航线嚟噶嘛，都算系。 嗯。 咁、会唔会系飞机啦？ 肯定唔系飞机，因为我喺嗰度大嘅，成日见啲飞机咧飞出飞入嘅。 同埋佢啲速度会唔会快过你平时？ 快过，肯定快过。嗯，速度咧，自己感覺上咧，就係、是、因為以前70年代咧，英國嘅幽靈式飛機咪曾經嚟過香港演習嘅、嗯，大約有佢哋嘅速度。飛行嘅時候咧，係完全冇聲，當日冇風亦都冇乜雲。 哦， 跟住之後你可能就係、是、咩？ 唔係可能就係因為冇風冇雲啊，所以先嚟。 可能係啩？唔係好清楚。最印象深刻就係有咁嘅速度嘅嘢咧。竟然飞行嘅时间系完全冇声嘅话，我都自己都好想知道呢啲系乜嘢咯。可能唔系外星嚟嘅都未定。 但系当时有冇问天文台或者同啲其他人讲？ 先生咁 啊，因为唔敢大话俾人听嘅当其时，因为自己好中意睇嗰啲日本啲机械人大战卡通咧，怕俾啲长辈话我睇到上咗脑啊。 但呢个千真万确。 系啊，千真万确，自己都系即系亲眼见到，当时好清醒，等食饭啊嘛。 你有冇问隔篱啲邻居有冇？喂，你琴晚7点几嗰阵时有冇出去睇见到啊？咁 冇啊，7点几开始有电视剧睇噶啦嘛，咁变咗嘅话咧，应该啲人都冇乜点留意到。 都唔关事，都系睇香港咩8/84啊，嗰度吓。吓？有个73系嘛？嗰时仲睇紧系嘛？我靓仔好细个嗰时睇。 73年代 嘅 系咪73啊？ 见到噶， 嗰时4岁。 可能啲可能个个都有煮饭太香啦， 而家 放落嚟睇， 香到温温顿顿系嘛？ 我怀疑啲外星人咧走嚟咧睇啲师奶煮饭。 如果真系有外星人，你要接唔接受到啊？郭小姐， 接受到，因为宇宙咁大，太多嘢系我哋唔知嘅。 但可能个社会秩序就要重新编排噶咯，咁好大镬。 可能啲钟，可能啲钟未定，亦都可能佢哋觉得地球对佢哋嚟讲冇乜价值，净系嚟睇下旅游下都未定。 但可能去到咗好多宗教嘅信仰嘅人嚟讲，如果真系外星人存在嘅话，又推翻好多嘢。 系啊，所以 系啊，佢哋会好难接受咯。如果系真系有咁嘅情况嘅话，因为自己叫做唔系咁对宗教咁大兴趣，所以觉得宇宙大，有好多事情 我都 会系我哋唔知。 我有宗教，不过我都相信呢个宇宙咁大，系即系冇可能净系得地球系有生物啦，冇可能有几百万个嗰啲银河系，得一个银河系，得一个银河系都有咁多个太阳。 可能喺啲系外星人眼中，我哋只不过系一个好少、好少、好少嘅地方。 好多谢晒你， 唔该晒你， 下次倾过，拜拜。哇，今晚真系， 其实我带咗两个啱啱解封嘅档案都未讲。 我要安排你多嚟多次， 留翻 下 一 次 系嘛？ 下次先讲。 喂，今晚好多谢云海， 好多谢云海。咁你嗰两个未解封嘅，而家俾我睇睇先好吗？ 哇，原来系咁噶！哇，究竟系啲乜嘢咧？下一次要请阿云海上嚟，夜妈妈夜爸爸啦。 系啦。 过多几个礼拜， 我今日真系唔该晒云海， 多谢， 亦都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 众。每次上嚟你都系俾尽你100%，真系， 系， 好欣赏你， 多谢。 希望下次你嘅身体唔会出现咩变化， 一定唔会。 OK， 各位早唞啦， 拜拜， 拜拜。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